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四傍晚8点01分，欢迎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今天莫名跟泽华哥情侣装了的粉雪。 哎，还真的是， 是不是？ 本来我还在想我的 title 今天应该怎么介绍嘞，突然接了，喂，赶在了我们之前。欢迎老朋友马宇阳做客。 哎，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马宇阳。 哎， 未见其人，先听其声。 许久不见，除了有新作之外，这个头发颜色也发生变化了哈。 对，而且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2次变化。 哦， 3次。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像你现在这么红？ 嗯，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魅力太大了吧。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知道他以前是那种寡言少语的人。哎，对，就特别害羞的人。 那这3个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没有没有，我其实还是跟泽华老师比较就是熟了以后话还是挺多的 啊。好啦，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今天可以听到宇阳的新作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看一下这个红头发到底适不适合他。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手上的这个小牌牌啊，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看宇阳同学的这个红色的头发怎样的红红火火。 你那个感觉话里有话。 因为我在想他这3次头发能染的都是什么颜色。 是都是浅色吗？ 先漂成黄色了，后来染成红色，现在掉成红褐色，橘色。对 对， 那说明这段期间你的生活应该是非常的五颜六色，很多彩。 对， 新歌也是这样的风格吗？ 新歌 热烈风格吗？ 这次的新歌是比较安静的风格的。 哦，那跟这个发型的颜色不搭呀。 但是我是本身就是一个多彩的人嘛。 哎呀，今天真的是有点不太想接宇阳的话了。 一定是跟你太熟了。 真的，那我们还是陌生一点好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好了。好，首先带来哪首作品？ 首先 啊， 我想一下。首先 先唱新歌，先唱老歌，你觉得？ 先唱一首老歌吧。 啊， 行，先给大家悬念。 对，先唱这首歌叫《迷失》。 一上来就有点迷失。来， 对， 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哎，欢迎马宇阳。 灯火闪烁，覆盖住原本闪耀的星光。门在不停锁钥，一切似乎永远不会变老。想象以后需要我做的太多太多，我如何才能慢慢获得我想要的生活？也许我再不能比别人过得快，我要回到那个原来的我。街上飞跑，符合着他们想要的喧闹。人们在不停索要，一切似乎永远不会变老。想象以后还需要我做的太多太多，我如何才能慢慢获得我想要的生活？也许我再不能比别人过得快，我回不到那个原来的我。闪耀飘摇，我自己快要迷失在这城市里。我看到周围的一切要把我吞噬在这阴霾里，我快要迷失在这城市里，无法蜷缩在我的梦里，我没有力量再继续下去。离合悲欢真假善恶，我如何不可分辨人世间的对和错？我终于在愤怒中粉身碎骨，血肉模糊，找到那原来的我。所有人与我为敌，我早已在所不惜，我只有不 谢谢， 我举手，我也迷失了这首作品，迷失在了这个吉他里，太好听了呀！这个吉他弹奏， 谢谢，真诚实， 真诚实。OK， 宇阳最近参加了很多的音乐节哈， 对， 我那天看朋友圈当中发了一个小视频，很短的，你在音乐节现场之后，人都会很嗨，歌手也会很嗨，经常会跳起来、蹦起来呀，直接就把这话筒给踹到了地上， 对。 现场是出现了这个情况是吗？ 对，现场我是拿吉他把这个麦克风打翻在地， 自己砸了自己的场子。 对对对， 我好奇之后怎么办了？ 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帮我扶起来。 哦，那你就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弹琴吗？还正好那段就是你的 solo 部分？ 那段是歌曲的结尾，歌曲结尾要营造一种爆炸的像夜店一样的效果。 哦，据说这种不是第一次发生。 话筒给炸翻了。 对，就是在我这个情绪比较激昂的时候，我感觉单用吉他已经表达不了我的情绪了， 必须得破坏点什么。 对， 比如说扔人家话筒。 之前那个 Beyonce 在某一次复出的现场也是演唱的非常的开心，然后直接把那上百万美元的话筒棒的一下就扔到了地上，摔碎在地上。所以你也会有这样的情节啊？ 要是上百万美元的话筒，我不会拿去演出。 如果你要有十几只的话，你可能就会扔到地上 啊。对，那倒是。 这首《迷失》也是宇阳的代表作之一了，是你每次在音乐节或者在现场都会唱的作品啊？ 都会唱，因为这首歌比较适合乐队演绎。 在底下的粉丝听到以后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们会非常 是跟你合唱还是就乱蹦的那种？ 他们高潮迭起。 哎，我听完这首歌，其实 稍微有一点点的冲动，就是我不知道泽华哥知不知道，就是我20多年从来没有动过我的头发，从来都没有动。 你刚才想剪头发吗？ 剪可能还舍不得，就是很想也弄个跟宇阳那种颜色啊，或者稍微的烫那么两下一样。就因为所有人们都好像给我定义，你就适合黑长直，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你就只能这样最好看。然后我就会给自己一个禁锢的思想 ，OK， 我就适合这个。然后刚才他唱了首《迷失》嘛。 那如果要染的话，你想染什么颜色？ 然后看到他这个颜色，我其实很喜欢灰色。 买来灰的那种吗？ 不是，那种栗子灰。能理解吗？亚麻灰棕。 我还在想说，如果说你听这首作品突然想剪头发的话，我们立马就拿来剪刀给你剪，让宇阳现场给你剪出来一个很别致的发型，让你彻底的迷失。 就像这首歌里面一样，你要找到你真正快乐的自己，是这样的。 对， 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 哎， 下回我们再上节目，可能大家就看到了不一样的分区。 期待吧，期待哈。但是说到这个迷失的状态，一般好像大家觉得写慢歌的时候，就会觉得最近是发生点什么事儿了。 对， 经历了一些波折了，然后才会想要写一些走心的作品。 对，一般情况下，这个写歌都跟情绪和这个当这段时间的心境有关系 啊。你最近是又迷失了吗？ 其实我一直都没找到过特别明确的方向。 怎么讲？是哪方面没有方向？是音乐方面还是？ 音乐方面，有方向，但是就是生活方面，我一直觉得，总会有困惑我的事儿， 生活方面的方向。 对， 樊雪，你有过这样的困扰吗？ 还好， 就生活都不需要有方向，是不是？ 对，就我真的是就是那叫什么，就是走哪儿算哪儿的一个人。 所以啊，你看他一脸皱着眉头。 相信对，我跟他不太能理解这个，我一直都相信这个，这叫什么？桥到船头， 船到桥头，自然 直。 桥到船头什么鬼？对，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一个人。 所以你生活的方向是大概什么样的？ 因为我觉得是，如果找到了方向，可能就很难再有什么突破了。找不到方向也未必是不好的，我觉得。 是不是我大概理解你是觉得生活没有方向，就是生活当中容易出现摇摆，容易不坚定，容易 坚定，我是坚定的在摇摆。 但这个摇摆是自己控制不住的。 对，然后而且我是喜欢那种，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 你这个坚定的摇摆，就好像是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我们都是 我大概懂你了。 谢谢。 刚才上的第一首作品是老歌，接下来是老歌还是新歌？ 接下来，我觉得都行。 来一首新歌吧，好不好？ 好， 新歌是摇摆的生活， 对， 有关的。 新歌我还得看一下词儿，看一下。 是自己写的词儿吗？ 不是。 哦，那可以理解了。 除了歌词都是我，但是歌词这首歌确实不是我。 哎，这首歌是不是最近演出也比较少？ 这首歌应该是第一次演出。 哇哦， 这算是首演了。 福利。 来，走过路过的朋友不要错过啊！听不了吃亏，听不了上当。卖羊的弟新歌首次演唱。 你好像卖羊肉串的。 非常的够了。 卖 歌名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首歌叫《抱影而眠》。 抱影而眠， 对，就是抱着自己的影子睡觉的意思。 哎，听起来非常的孤独。 本来抱影而眠挺 浪漫的， 挺浪漫的，变成抱着影子自个儿睡觉， 而且有个孤独的睡觉。 啊，孤独的睡觉。 其实想一想，影这个人也挺幸福的，能被我抱着睡觉。 哦，所以影是一个人哟。 不是，其实 你怎么不懂他的梗呢？ 我懂啊。来吧，抱影而眠。 嗯， 好。做一个梦，独自写着无助的情书，我独自唱一首歌，独自乘坐末班的地，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影而 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应而眠。如果你是一张门票，我已经熬淘了许多年，我独自做一个梦，独自写着无助的情书，我独自唱一首歌，独自乘坐末班的地铁。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应而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应而眠。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抱应而眠。我在独自等春天，等夏天，等秋天，等到冬天，我就会冬眠。就会冬眠，抱应而眠。我就会冬眠，抱应而眠。 谢谢，还不太熟这歌。 最受不了这种穿着白 T 恤，然后弹着一把吉他，简简单单的男孩子唱着很走心的歌曲，抱影而眠， 戳少女的心嘛。 被戳到了吗？ 对，就我比较喜欢男孩子穿白衬衫。哇，今天我两个人都不得罪，喜欢穿白衬衫，你喜欢穿白 T 的男生。 哎， 今天我们三个好搭哦，都穿白色。 如果说第一首《迷失》就让樊雪想要去染头发的话，听完这一首《抱影而眠》怎样？ 想睡觉，一会儿冬天，一会儿冬眠，然后一会儿还抱影而眠，一直在说睡觉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很容易被这首作品戳到。 哎， 第一句歌词是：如果被爱是一张门票，我已经逃票逃了许多年。 哇，对， 好孤独，一直不被爱，好惨呀。 对他，或者说是他逃避，但是我在这首发这首歌以后，有一个粉丝还在底下留言，如果被爱是一张门票，我连逃票的机会都没有。 对，他马宇阳刚才说第一点我觉得很认同，就很多人他其实到了后来是一种逃避， 对， 他不敢去爱， 对，因为这个代价挺大的。 忘了哪首歌里说被爱是一种天赋。 后来呢也是随着自己经历的事情很多，把这个天赋彻底的给摒弃掉。哎，你当时是怎么想到有一个这样的概念？ 这是词是别人写的。 你是先看到词之后有感而发吗？ 先看到词有感而发，但是当时没发出来，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这个写了一首歌，然后忽然感觉跟这首词很配，感觉和这个整个都很配，然后我就把这个词给安上了。 我觉得这个歌在听完歌词之后也可以改名叫等。一直在等这个， 这首歌最开始就叫等。 是吗？ 对。 哇哦， 它一开始是歌词吗？还是它是一首诗啊？ 它这个就算是歌词。这是一个这个人他当时参加了一个网站举办的这个歌词比赛。 嗯， 然后我就看中这个词了。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 去年。 去年 啊， 也就是隔了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啊。快一年了到现在。 那是最近有的这个灵感诞生出的这个曲吗？ 对，最近在也是在两个月前吧。 嗯， 这首歌就这个写成了。 其实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刚才听到的吉他弹唱是非常简单的嘛， 嗯， 对， 但是你最终的完整版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吗？ 完整版相对配器也比较简单， 嗯 嗯，但是还是会有这个鼓和贝斯，这个还有一些弦乐，嗯，但是这首歌其实挺适合这个吉他弹唱的。 对， 越简单的曲是不是反而越难呢？ 对，我现在越发觉得是了，因为你要用最少的这种音乐语言去表达更深的东西， 嗯， 这个是比较难的， 嗯， 多了反而相比较来说还要简单一点。 你怎么理解这首作品《抱影而眠》？你觉得是孤独的吗？还是它是 孤独的，孤独，但是还而且还是温暖的， 孤独且享受孤独的， 对，享受孤独。 那既然有等，是不是还有期盼的意思？ 对啊，肯定是。 已经叫等， 因为不能丢失这个希望，希望还是要有的。对， 梦还是要做的， 对，梦还是 实现了呢， 梦还是要做。对， 我其实个人是一个挺作的人，我有的时候会沉浸在一种自己假想的孤独的环境当中去。 哎， 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每一年会让自己有一个假期是自己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完全陌生语言的国家， 哇哦， 彻底的去感受那种孤独。 那你很有情调哦。 哎，一下午就 那 一天一句话也不说，不跟任何人说话。 你是因为听不懂吧？ 哎，不要出车马那么文艺的一段。也没有，也没有， 没有办法交流。 对，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在城市当中生活久了， 嗯， 我觉得城市生活当中人都挺孤独的。外表看起来大家每天说很多话，每天非常的快乐，但其实内心深处的那个孤独是像一个郁结一样存在着那里。 没错， 但 是 你要给 它 解开又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对， 你知道我曾经被我朋友一句话给戳中过，他说：“ 嗯， 完全你这个人吧，假嗨又自闭。” 嗯， 他说我特别自闭，但是又容易假嗨。对， 这种隐性的自闭，我觉得其实挺多人都有的。 对 对， 就 那你们有没有做过最孤独的事情？ 我觉得我刚才那自己一个人到陌生的国家，一个人旅行，这也算。哎， 那你呢？ 我就是没到陌生国家，直接到公园。 公园？ 对，到公园听歌，和这个比我年长两三倍的这些人们，这个一块儿享受孤独。 那应该挺有趣的吧？ 你是跟人聊天，还是就是单纯的看人打太极啊？ 就是单纯的看。 啊，不打扰对方。 我听着歌，对，不打扰。啊， 什么一个人看话剧，一个人出火锅，一个人出去玩，一个人什么去 搬家， 这种事情我都做过。对， 所以当大家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刻的当下那个极致的孤独， 嗯， 我觉得是有必要感受到的。 对， 当你感受到这个极致的孤独之后，你会去细品，然后你去挖掘自己身上的曾经的一些小小的这些窗孔，然后把这些小小的窗口你自己给它放大出来，你才能够自己去给自己做一个治愈。 对， 这样的孤独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某些程度和某些情况下，其实自身是享受的。我自身还蛮有时候会享受孤独的。 对，就是但时间长了其实也挺难受的。 但回到我们这首作品当中而言的话，就像这个曲或者是这个歌名和歌词一样， 嗯， 看起来感觉是孤独的，但其实我们想要营造的是给你一种温暖感所在。 哎， 对，有一种期盼也。 嗯，这是马宇阳的新歌《抱影而眠》，我觉得很适合晚上的时候听。 是的，哎， 对， 晚上那别有故事。如果有故事，我觉得听这首歌可能会哭。 也还好， 有一点孤独啊。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带哪首作品？ 接下来带首快一点的歌吧。 啊， 对，这样咱们搭配着来。 好呀，是哪首？ 让大家过山车，是不是？ 对，这首歌叫《男子汉不哭》。 好。 刚才还说夜里可能会想哭， 对， 接得非常好。男子汉不哭，女子汉也不哭，啊，来。 对， 多少次无助痛苦，我不会再像你诉说那样的时候。我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爱我，还有我的敌人让我更强大。当骄阳冲破云层照在我的脸上，我终于睁开那双充满泪水双眼，告诉我，告诉我，男子汉不要哭，骄阳会保护我。现在我就要抬头往上看，是无边的湛蓝，尚在天地间，我是个男子汉，脚踏着平原，我前面是高山，骄阳照耀我的脸，昂着头往前。 歌曲的旋律是非常欢快的，但其词儿还是挺 有一种 挺励志的。 对， 哎，我决定了一个事情。 哎，又要干嘛？剪头发，剪头发吗？快，剪头发，是把剪刀现场拿进来。 没有啊，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屡屡出现就是什么女生安全问题吗？然后我吓得自己在被窝里听好汉歌。 啊， 就是晚上我害怕，我自己边看吧，我还想看， 啊， 但是我还害怕， 啊， 我就自己在被窝里给自己壮胆放好汉歌。我决定如果再看的话就放你的歌，男子汉不哭。 好，语言会唱好汉歌吗？ 啊，会唱，小时候会唱，但是不会弹唱。 说走咱就走啊。下一句来。 嗯，哎，你有我有全都有，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都有。 这是第一段， 哎， 对， 好吧，就以后如果像大家像樊雪一样感到害怕了， 男子汉不哭， 哎，带给你满满的能量。我觉得宇阳身上有一种那种逆光的感觉，逆光少年的感觉。 逆光， 对， 不一般形容少女什么挥着翅膀的女孩，可能身后有那种 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什么追光少女？ 啊，对对对， 啊， 闪光少女， 对。就宇阳是逆光少男， 逆光少年， 对，逆光少年乘以风中风之骄子。 你会不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啊？ 我觉得你很多作品就是那种我逆着风逆着光然后往前走，然后充满着能量的那样的。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子华老师听这个歌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分析能力特别 啊， 很准啊。 感觉你的作品当中营造出来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一个人， 也不是很多吧，但是我觉得也挺多的， 至少是个活力满满元气满满的一个人。 对， 哎，你的这些事儿是你自己给自己强加的事儿，还是客观存在的一些带给你的？ 一般情况下都是客观的吧，自己强加的应该是给自己强加比较好的， 哦， 不好的应该都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你在音乐上是确实经历过一些磨难的？ 在音乐其他方面吧都经历过。 哦，有哪些磨难？我们稍事先卖一个关子。 嗯， 一会儿呢还会有新作出现，同样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宇阳经历过哪些磨难，以及接下来的新歌会什么样的风格，也是很走心的那种吗？ 肯定得走心，毕竟我是自己创作的人，就是还是多走心少走肾比较好。 好好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哈，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就十几秒。 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端口，各位好，我是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点歌的话，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点歌不一定给你唱。 哎，不要说出我们的心里话嘛。 还是要点的，万一我们给你唱呢，是不是？ 哎，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非常帅气的嘉宾啦。 宇阳呢刚才也说到是这个逆光少年哈，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逆光少年马宇阳。 欢迎、 啊、我也添加点掌声。 换了头发，换了新的颜色，好像有一种新的活力在。 哎， 话不多说，先给大家唱歌好不好？ 好， 先来哪一首？ 唱这次该唱一首慢一点的歌了 啊。 这首歌叫前方 啊。 好， 又需要纸巾吗？ 啊，倒不是说特别悲伤 啊，那就还好。 对， 大家可以把音量开大一点点，我觉得走心的作品非常适合把音量开大。 好 了，前方。 让我静静想一想曾经的过往，精彩也有过感伤迷惘，不管是平静与匆忙，苦闷或欢畅，总有份期盼在我的身旁。时光不停流逝会让我疯狂，绽放却留不住方向，好在我看过你最美的模样。能明天还是流浪，哪怕欢聚一场，总有份期盼在我的身旁。 几段式的呈现前方。前面呢我们听到一开始感觉像是在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事件的冲击之后，可能有一些难过，然后有一种弱弱的对自己在说我需要怎么怎么的， 差不多对。 然后到中间部分有一段非常这种张力很强的一段呐喊声出来，再到后来呢又是收尾回去，说自己给自己一种坚定的说相信前方是 对 会怎么怎么 样。宇阳真的是一个逆光少年， 是吧？你看 对，就是他唱歌一直让我觉得在铺路， 哎， 对，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然后都很坚定，而且都是向往着光明的样子， 而且感觉是经历过很多的磨难似的， 也不至于很多。 可是从他就是我觉得他笑得特别干净， 啊， 我就觉得 是 就少年感很足的一个人， 对， 你觉得很干净，就好像没有受过什么伤害一样。 所以你都受过什么样的磨难？ 也不磨，也算磨难 就坎坷吧。 对，坎坷可能就成长过程中受到一些坎坷，然后这个进入社会以后呢也经历一些坎坷，比如说在上学时期也曾经辍过学之类的，然后就是自己也曾经自暴自弃过，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问题少年，有的问题我都有这种。 所以你是怎么样从一个自暴自弃以至于到问题少年这个阶段，然后突然间的再切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阳光这么明媚的一面呢？ 因为我觉得还是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吧， 音乐。 对，音乐。如果说不是写歌唱歌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就是这么能过得像今天这样。 但你不是从高中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吗？ 对啊。 你真正开始坚定做音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大学毕业以后。 就彻底很坚定的做音乐，还是说也是摇摆着？ 大学毕业以后我知道有这么一种职业，就是独立音乐人，以后我觉得就挺坚定的，我觉得就能做这事儿，也没想过就是说能有什么很好的回报，因为我知道这条路可能不是太好走，但是我挺愿意走，当时也是比现在还要年轻一点，那种冲劲儿要更足一点啊。 你过滤掉那句话是吗？ 怎么了？ 当时比现在还要年轻一点。 对，大学刚毕业嘛，刚毕业肯定是想更理想一点。 言外之意就是现在已经这么年轻了，那时候还要 更 年轻。对对对， 对， 这个更字这个程度词用得非常的好。 哎，所以你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哈，你重新看一下自己这个独立音乐人这条路，你走起来你觉得是有多少小石子在底下？ 多少小事儿？ 有个小石子儿 啊，小石子儿在底下。 嗯， 我觉得如果说能走好的话还是得需要运气，但是要写好歌的话还是得需要这个沉淀和这个长期的积累和思考， 靠实力说话。 对， 如果能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走这条路吗？ 会，我想如果能重来一次我能走得更好。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走了一段时间，不管你多年轻吧，是不是 啊？ 不管你多年轻吧，这也历经过一些小石子儿和小磨难。 对，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状态其实就在告诉我们，历尽千帆，可能不一定千帆啊，毕竟你这么年轻，历尽十帆百帆，我们仍然是少年，是不是？ 对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前方相关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过自暴自弃的时候，当然可能因人而异哈。比如说有的人自暴自弃的时间是一分钟，有的人是一天，有的人是很长一段时间。 对，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人类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总会找到一个前方的点，然后就彻底的发生转变。 对，因为可能这就是人的一种天性吧。 嗯， 就绝大多数人 哎， 一种天性。 怎么突然间的音乐也切换到这么 悲怆起来？ 哇， 对 啊，不行不行，来换一种情绪，换一种情绪啊！接下来带什么歌？ 要是换一种情绪的话，我想 没关系啊，你想走心也可以继续的走心。 就是这首歌可能更走心一点，是比较悲伤，是一首爱情歌曲。 是哪有个人爱情吗？ 算是我的感觉，就是自己的感情的一种心境吧，更多的是心境啊。 过去时还是进行时？ 过去时。 过去时 写出这种歌一般都过去时，进行时一般都没心思写歌。 好吧，接下来就大家竖起耳朵来听一听这个非常走心的爱情歌曲哈。 好， 那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准备好纸巾了哈。 啊，这时候对，差不多。这首歌确实挺悲伤的，我个人觉得。 这样，那我堵住耳朵。 来，给你点时间切换一下心情啊。 好，这首歌叫《鲜活》。 鲜活。 对，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说话，孩子，回家睡觉吧，我也没有办法，就算你有个鲜活的心脏和我真想夺走它，一下一下挥动的扫把，扫走你的忐忑焦虑和我的害怕，拥挤的人，飞驰的车，他们都来不及映衬着朝霞，冲进透支成白骨，这代价太大。你不相信我吗？我的磨难会让我潇洒，你快看看我吧，不要活在我丢掉的手指里呀，抓住它，它就在这儿啊。 哎，这一定是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我们刚才听到这首鲜活呢，也是宇阳现场带来的，自己也是说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当然前面也说是跟感情跟爱情有关的。 对， 看就是非常热烈的一段感情，肯定曾经相爱过。 对， 是不欢而散吗？ 这也不是，这是我对情感的一种渴望。对， 你之前那段感情是怎么样结束的？ 和平 分手还是 这个？我觉得咱可以聊点别的话题。 哎，所以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只是站在爱情的角度去写，还是说你在回忆过去的某一段？ 都有。 嗯 嗯，也有在回忆，也有在就是渴求的这种。 嗯，我觉得鲜活两个字，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一段感情好像离自己已经过去很远很远了，但是它其实还鲜活的存在在你的心里的某一个角落当中。 对， 比如说有些人看电影看作品的时候突然间就被触碰到了，那就是那个鲜活的证据。我觉得 或许听首歌看个电影，哪怕是你路过哪个街角，可能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路过啊，或者说很像是曾经的场景，都会被 对，那会很难过的。 对， 对， 你现在是清理干净了哈。 现在我内心 更多是期盼， 对，内心十分鲜活。 这首歌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年的作品。 对，去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 也是今年会收在今年全新专辑当中的。 不是，这是去年专辑的歌。 所以从去年就开始鲜活，今年没有得到， 今天更加鲜活， 抱影而眠了。 今年只能抱影而眠了。 对， 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一首新歌叫做抱影而眠， 哎， 这时段是不是也会带来新歌？ 下这时段还是老歌吧。老歌， 全部都是老歌了哈。 对，今天就是有带来一首抱影而眠的新歌。 嗯，刚才我们也讲到抱影而眠呢，好像看歌词和听旋律都会觉得有点孤独，但其实想营造出来的是一种温暖的状态。 对， 接下来带给大家哪首作品？ 接下来带一首给我你的双手。 给我你的双手。 对， 听起来很摇滚的那种，很嗨的。 这首歌也算是比较励志的。 逆光少年又要上线了， 又多了一首在被窝里可以听的歌。 对，这首歌可以用逆光少年来形容。 好， 来吧，当你感到这个沮丧困惑的时候，这个时候伸出一只双手，哎，可以把你扶起来，很重要。继续欢迎马宇阳，给我你的双手。 好， 向前走，现在却找不到出口，属于你的路就停在你的身后。那日渐黑暗的天空我已接受，只要一双翅膀已足够，向我伸出了双手，指引自由。我感到你的期望已在风中飘扬很久，感到你的眼眸在此停留，此刻你只等我充满力量，张开翅膀飞在天空，不要再等候，请给我你的双手。血奔流，就让我充满力量，张开翅膀飞在天空，不要再等候，请给我 少的我大步的向前走，现在却找不到出口，属于你的路就停在你的身后。谢谢。 我觉得最后三句好像格外复杂一点。我记得年少的我大步的向前走，现在却找不到出口。 对， 属于你的路就停在你的身后。 对，这首词呢是当时我一个朋友写的，这首词也不是我写的，但是我看到这个词时候特别有同感，特别有共鸣。 你的共鸣点在哪里？ 共鸣点就是我就是走了半天，可能并没有找到出口。 现在呢还是这样觉得吗？ 现在有时候也会。 有时候会的时候是会沮丧的那种心情还是？ 对，会沮丧。会沮丧，但是还是会就是燃起我的自己的这个动力希望。 哎，你一般觉得沮丧的时候你是多久可以恢复正常啊？ 很快。 很快。 很快。 睡一晚上还是？ 对，如果是没有说特别经历特别这个严重的这个失误就是挫败的话，就很快就能回到状态。 而且你有一个很好的发泄方式。 对， 可以唱个歌写歌。 对， 这就突然间觉得自己缺少一门技能是多么沮丧。 你可以跳舞，你可以跳舞。 对， 难怪就跳个惊鸿舞 边跳。我觉得有点诡异。 这画面也挺美的。 真的。 哎，但那你觉得你每次这样的很强的自愈能力是一种天赋还是后来自己越来越修炼好的？ 都有，我觉得天生的还是占主要。对， 所以你整体还是一个挺乐观的人。 对，整体是乐观的。 那我们一直在说嘛，逆光少年。 是，今天我们的标题呢叫做摩托车带我出京。哎，如果你对宇阳歌曲不熟悉的话，你会觉得哎这个名字感觉还挺特别的，几个意思。 几个意思呢？ 这是他自己之前的作品啊。 啊，对。 对。 一首歌歌名。 是之前就是真的摩托车带你出京了吗？ 对。啊，不，没有，这是我自幻想，因为出京了，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 那你可以回来吗？真的？ 那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摩托车带我出京》，继续的欢迎马宇阳。 这首歌需要调用的元气也挺多的。 哦，是吗？ 对。 有点使劲儿， 起伏比较大， 都要出京了。 对。 要不要给你一个小时调一下元气？ 也不用。 晨光后，山河一道笔直折射，穿过面对狂风骄阳，叹息往日蹉跎，请原谅。 最后来一首很大的作品， 哎， 这个作品当中感受到有一段那个吉他的 solo 的部分，感觉能够感受到这个摩托车在路上疾驰的那种潇洒的状态， 对， 很耗元气。 摩托车带我出京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作品了， 这个比较早，这是2014年的写的歌吧，2014年的歌。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想要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新作，叫做《抱影而眠》。 对。 再跟大家说一下，好像是有一点孤独的感觉在，但其实是一种温暖的。 对， 更多的是温暖与期盼。 对，温暖而孤独。 哎， 嗯，现在是各大门户网站都可以听到的哈。 能听到。 最近还有什么演出吗？ 最近没有。最近没有，最近在忙着弄新歌、新专辑。 今年会发新专辑是吗？ 今年会上众筹，然后等发出来得等明年年初了。 明年年初大概是想要多少首？ 10首歌正式专辑。 可以期待一下了。 对， 抱影而眠这首新歌大家可以先学一学，然后最近或者之后如果说有音乐节现场的话，有可能会唱这首新歌。 对，会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现场一起跟着唱了。感谢宇阳做客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非常的开心。 谢谢 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谢谢宇阳。 谢谢。